一堆人的齐声指责让一向旁若无人的莫凡也无法忽视了，他呆呆地停止了操作，浑然不倦傻站在了一旁。这家伙打是添乱，不打也比打要让人容易接受多了。微草战队的一席人顿时没了意见，战斗体系立刻又是完美地运作了起来。星星这边呢，没了莫凡的捣乱后， 虽然配合不像微草战队那么娴熟，但是在叶修的连续提点下，也迅速有了不错的运作。毕竟只是打个副本 BOSS 而已，没有太多的变化。星星这边的人从技术上来说，并不欠缺这种能力，只是相互之间的配合协调还需要多练。因为要维系体系的运作， 众人这次都顾不上去看看引发天怒人怨的莫凡是什么表情了，只是在游戏里看到那家伙的毁人不倦，呆呆地站到一旁，完全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模样。像陈果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早已经同情得一塌糊涂了。不过他也清楚，这应该没有出乎叶修的意料吧？指挥时不带莫凡，这绝对是刻意的。 否则以莫凡的水准，叶修如果愿意把他带入体系，而他又能听从指挥的话，并不存在什么问题。问题是叶修全无此意，莫凡就算想招人厌的拒绝一下都没有机会。结果就是这样尴尬地站在一旁，莫凡却也通过旁观的视角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两边攻击体系的动作 确实是经常会留有攻击的机会不假，但是这种机会却是有意准备给其他人的，而不是留给他的。两边数人的走位、技能攻击全都在这样互相铺垫、衔接的过程中流畅地进行着，每个人都有事儿干，每个人都闲不着。尤其微草战队这边，角色之间的串联更加完美，战斗的过程张弛有度，行云流水。 而他之前所谓抓住机会攻击的行为，完全就是在破坏这种流畅的美感。如果说对方和谐的仿佛是一个人的话，那么他的插入就等于是在这个人身上长出来个毒瘤。是的，团队毒瘤。莫凡也不知是从哪儿听到过这么一个名词，此时赫然发现自己貌似就是这样的存在。 在微草那边是，在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的星星这边同样是。之前的10人团本他打不出好看的输出，现在的20人团本他干脆是被晾到一边无法输出。莫凡意识到这当中是存在关系的。10人团本是他还能打，是因为那时空间较大，总有富裕的给他，而现在 20人本面对一个BOSS时，以他们这种高度配合的打法，空间就显得很紧凑了。想从中找到空间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：融入这种体系。否则的话，就只能是像之前一样，一出手就招来各种骂声。这种做法不是融入，是生生的拿刀子捅入，是去解剖人家的体系。那么 该怎么融入呢？莫凡可不想就这样一边看看着，他也在想办法。他心里清楚，那个叶修肯定是有办法把他也塞进去的，但是让莫凡开口向他求教，这比杀他还难。莫凡坚决要靠自己，他仔细观察着两边的体系，思考着如何进入其中，既能让自己有插手攻击的机会， 却又不会妨碍到别人。战斗在继续着，因为体系都已经成熟运作，所有人执行到位即可，并不需要太多的指挥，除非是发生什么失误。可是叶修却一直在指挥，一直在开口指示星星这边的几位这样那样。没这必要吗？不少人都不以为然。 小怪的时候，指挥简单的要死，要靠自己发挥。这到了 BOSS， 指挥的又这么详细，真有点小题大做。但微草的队长王杰西非但没有这种念头，而且对叶修的指挥听得很仔细，甚至时不时会找机会转视角去看星星那些人的运作。这家伙是在给那个忍者创造机会呢。王杰西看出来了，之前他所点名提到的几个星星成员都是实力很显眼的，相较之下，小手冰凉、内光和竹烟侠都要逊色一些。再此外就是包子入侵和毁人不倦这两个家伙，王杰西一时间有点看不明白，所以暂没有下评论。单从操作技术方面考量的话，这两位的水准是毋庸置疑的，只是评价一个职业选手的实力不能单看操作。这包子入侵时不时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诡异举动，连王杰西都觉得莫名，因为他看不出这些举动的意图所在，看起来似乎就是那家伙无目的的信息拈来。至于毁人不倦，王杰西之前的观察觉得这家伙也是特别奋勇的在战斗，但是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之感，甚至开始围杀 BOSS， 而这家伙屡屡跳出扰乱两边的配合时，王杰西这才明白，这位巨树具备了职业水准，但团队意识基本是零。这样的家伙本该更应该得到指挥的多番指示的，结果对这家伙叶秋却是一言不发。王杰西初时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现在注意到叶修的指挥后，终于明白这是在潜移默化的让那家伙意识到团队配合的重要性吧。只不过那家伙能意识到这一点吗？王杰西转着王不留行的视角，又朝毁人不倦那边多扫了几眼。游戏里的角色向来没有表情，王杰西当然也看不穿此人的心思。不过叶修那边协调团队留出的空档，王杰西却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一次一次这些空档都被毁人不倦傻站着错过了，看得王杰西都有些不忿，有心上去指挥这个木头一样的家伙如何融入团队了。会留意到这一点的除了王杰西也没别人了，所有人都在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渐渐已经把这个之前引发众怒的毁人不倦给忽略了。王杰西呢，这等着等着都已经有点麻木了，不过他也只是麻木罢了，他估计这毁人不倦迟迟不见开窍，那边叶秋估计都焦虑死了吧。不过从这家伙指挥的声音听来，不见有什么焦躁的情绪。王杰西心里正念着这些呢，星星战队这边团队的配合再一次露出一个多余的空档，一个可以塞人进去从而进入整个团队运作的空档。就在这时，呆立了很久的毁人不倦终于动了，人影一闪，让王杰西都是精神一振，转了王不留行的视角就去看毁人不见的举动。果然是那里，王杰西一眼就看出星星团队的空档所在，而这毁人不倦奔向的也正是这一点。冲入攻击总算是开窍了。作为队长的王杰西对这种事儿习惯性的特别上心，简直就是在代入思考，一看到毁人不倦终于冲进这一空档，就好像俄罗斯方块高高垒起，这时一棍立下一次削掉四行一样舒爽。结果这还没舒爽完呢，就见毁人不倦又是抽身一退，又从那空档中闪出来了。这是搞什么？王杰西茫然了一下，随后明白了真相，着实让王杰西有点哭笑不得，因为这毁人不倦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经验了。他冲进去完成了这一击后，不懂得顺势就可以进入这个体系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于是他又果断地跑了出来，以免再被当作毒瘤。 辛苦了。王杰西观摩到这儿，也腾出空来给叶修的军摩校去了条消息，表示慰问。 彼此彼此， 叶修回道。他明白王杰西是指什么，但在知道新人这方面，王杰西为了高英杰是更加的不遗余力，费煞苦心。感慨不已的王杰西继续看到叶修耐心的以这样的方式帮助毁人不倦，不过这个毁人不倦迈出了这第一步后，后边却又开始让人焦虑。这家伙找机会找的还真是准，叶修留给他的这些空档他都能捕捉到，但问题是每次都是一击就走，然后特别满足地等待下一次。这家伙丝毫没有察觉他其实已经推开了房门却不进去，而是在那玩起了我跳进来我跳出去的游戏。难怪这么麻烦，这也是个很固执的家伙呀。王杰西只是这样以为着，他倒是不清楚莫凡和叶修之间还有那么多的过节。直至一号 boss 被击倒，毁人不倦也还没能彻底走进这扇门。首杀公告，由于是两家工会合体，所以这次公告中就不再是以工会为名，团队成员被一个不漏地罗列了一遍，这一下引发的哗然就更不一样了。职业选手这边还好，混内群的多少都知道王杰西跟叶修一起刷20团本去了，而普通玩家呢，此时看到是微草冠军队那些星光璀璨的角色名，而他们的旁边却又是星星战队那帮毁誉参半的家伙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星星的这帮家伙怎么跑去和微草战队的人一起刷起副本来了？普通玩家想不通。副本里呢，微草选手们这时也抓狂了，王杰西正特别严肃地对叶修说着， 你这样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觉得挺合理啊，合理也不行。 王杰西似乎找不到辩驳叶修合理论的理由，只是坚决否定着， 你因为是散人，就所有的装备全需求，这外挂开的也太大了吧。